山，那那里 还是死马发财的逼，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兵的兵的王西行，一来是马祖梦朝才能，二来是将帅不和是相提，一连的战神多小心，胆儿无言，求多家臣，只可晾在地楼，怕下灯，等候了司马到此谈呢，谈谈谈心，西城的街道。大草金预备着司马跑屯兵，只可怜无忧借夜金早预备下羊羔没休，我靠上你的三军一到此就该啊，曾经为什么有意我定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我情，所有心痛人两中，我是有有埋伏有有病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我的来来来，心上尘来。 来请听何玉荣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。 我与你